或者说可以晚一点上班了，在 office 当中还会听吗？好了，在我们的家族一群二群三群当中来发位置，待会儿要派发红包了，不定期的发红包啊，你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所以每天都要来啊，都要等啊，执着一点。还有在这里我们的听听聊天室了，来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三部曲，别忘了哈。在听听聊天室，今天终于到周五了，这个周末想到哪里去玩一玩耍一耍呢？有什么好的地方推荐给我们吗？其实我倒建议哈，因为在这样的雨季，不是说最好不要去山区嘛，那在市里面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比如说室内的比较安全的公园啊，给大家推荐一下。还有一些博物馆呢，孩子就放假了，有没有特别好的博物馆可以带孩子去看一看啊？又长知识又安全，而且很多还是免费的，还省钱，哎，真好啊，真好真好真好。没掌声在哪里，给点鼓励哈，你有没有特别好的地方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哈？就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聊一聊，来下载听听 FM 第一部，第二步进入聊天室，第三步选择汽车音乐会。谢谢，谢谢你的支持，谢谢谢谢。好了，今天是2021年7月16号星期五，限号是5和0，特别提示今天是周五哈，晚高峰呢会提前到来的。东西北二环、三环、四环，东西北五环，还有丰体南路、建外大街、通惠河北路、莲石东路等等区域将出现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情况。另外，京藏高速、京承高速、京通高速，还有京港澳高速、机场高速等等高速将出现出京的潮汐车流。具体时间呢是在17:30到19:30，路面的通行压力都比较大，请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哈。早晨出门的时候可能没那么堵，但是今天周五晚高峰可能还会无情的到来的。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如果你说我不想在很近的地方玩，就到暑假了，想来一个大玩，好啊，走起。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7月8月的中国，大概是全年最朝气蓬勃的一个时间段了。拥抱夏天的方式呢有很多，你的夏天呢应当有山有水有花有海，夏季就该去这些避暑胜地寻找关于夏天的独家记忆。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羌塘草原，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在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和冈底斯山脉之间。它不仅是野生动物的天堂，同时也是具有丰厚沉积层的文化沃土。羌塘草原呢，出拉萨延青藏公路向北走99公里，过了羊八井地热电站，就可以看到念青唐古拉山，它的北面就是辽阔的羌塘草原了。在那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到处都是牧民赖以生存的牦牛啊、羊群呐、啊，处处可以见到牧民栖息之所——帐篷。牧民们在这儿创造了梦幻迷离而又色彩斑斓的游牧文化，不仅有远古岩画，还有很多古象雄国的遗址，还有英雄格萨尔王的足迹，故事遍布在藏北，还有玛尼亚、经幡、古塔随处可见，为苍茫的大草原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著名的躺帆古道贯穿南北，就在这里哦。哎，说起来好想走起的说，来来来，就好，走起走起走起，走了走了，都走了。继续来带出刘伯钦的 Manta 小丑鱼，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选择我就对了，就对了，就对了。 Not a swimming pool, it's the ocean.Diving that cash like I'm chosen. Let my 24K got you frozen, yeah. 我在不一样的世界游走 yeah. Hit me on the surface, let lurking. Over hit it up, 阳光 make me nervous. 全力呼吸着闪动不属于我的翅膀 Lucifer, 飘晃这不是我的名字 Now, we got stuff to fish and bite me another round. Diamonds on me like I'm fresh out of water. I'm arena, reeling me in with a thin line. Fly on the water, I don't need no man.Go ahead and run, stop. Fly on the water, I don't need no man, I triple white, I got go ahead and run, stop. Manta and water, little man, got double fish, man, follow me, I don't need no romance, I fly, I lie, I come in, I fly and water, little man, got double fish, man, follow me, I don't need no romance,我从未试过在陆地上飞起来 I've been riding on a wave tripping water tonight Man, I fly in water, little man Got double fish, man, talk Follow me, I don't need no romance I fly, I lie, I come in I fly in water, little man Got double fish, man, talk Follow me, I don't need no romance Double fish, double fish Double fish, double fish Double fish, double fish Yeah Fly underwater, I don't need no man 啊绝不会高的我会海洋蓝色 Fly underwater, I don't need no man 啊绝不会高的我会海洋蓝色 Man, I fly in water, little man Follow me, I don't need no romance I fly, I lie, I come in I fly in water, little man Double fish, man Follow me, I don't need no romance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你们的就是我但我早就已经不是我 你的细胞正在蠢蠢欲动不知名的密码在一组空间领域瞬间转动一样的眼光全都注视着我不知请你请你小心因为我可能无法承受太多太多我到底是谁 请相信我最不懂 我也都看不清你看了 蠢货，谁逃脱我，该是属于一个我。不谈路拜拜，不要再模糊，笑笑笑不得，笑笑笑笑。为了细胞正在蠢蠢欲动，不知每秒目光在异度空间里一瞬间转动，养在眼中全都注视着我，不经意注意小心，因为我可能无法承受。再多再多， 放歌吗？和朋友给我们的节目总结啊，点睛之笔啊，总结的真的很到位。就是这位朋友，是绳，等会儿是绳星是吗？我没看错吧？眼神不太好，字有点小。绳星还会有这样的名字？他说汽车音乐会就是嗨歌大趴，没错，我们就是把最好听的汽车音乐伴您在出行的路上。甭管你是骑着车、开着车，还是坐着车。甭管你是走着还是反正你是移动着的吧，或者你是固定的在办公室当中，在家里，或者在路上，在汽车里，还是在房间当中，没有问题。甭管什么样的姿势，甭管什么样的速度，甭管什么样的状态，在听汽车音乐会就对了。还有警卫了说期待放歌，这首歌好听，喜欢喜欢，喜欢的是哪一首？是刚刚这首潘玮柏潘帅的24个比例，还是之前的那一首 Manta 刘柏辛的呢？应该是刘柏辛的吧。好了，广声也来了，还有用户5434心里话也来了。 Aloha Aloha Aloha， 刚刚进入到我们聊天室啊，你好你好你好，刚刚进来就被我看到了。还有嘟嘟123是新朋友是吗？老朋友白纸半张自由行8778 Mr. 梁抢到了沙发，来抢到沙发继续来点赞哈。还有葛大爷麦巴赫小电驴，亲爱的苏1314，这都是新朋友是不是？特美普刚刚成为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当中的一员哈，聊天室当中的一员。谢谢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准时来守候我们的聊天室，汽车音乐会的聊天室啊！记得在直播期间呢，还有我们的点赞助力榜啊，别忘了来点赞点赞点赞！你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做任务，这样的话呢，自己就会被更多人关注到了。要特别提醒一下，3级以上的用户才可以拥有发图片的资格。如果你想让我更容易看到你的信息，记得赶快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的汽车音乐会这个环节当中来升级自己的账号吧。这个怎么改名字？特美普教他们一下。什么？让特美普教我们？对呀、谁说人家永远没谱了？怎么改名字吗？好了，刚刚是潘玮柏潘帅的24个比例，也是他获得最佳男主角金钟奖最佳男主角之后的作品哈。无论是在专辑的曲风还是制作上，都是倾注了很多的心血。整张专辑呢，以流行和嘻哈风格为主的旋律。刚才听到这首歌曲你就知道大概这张专辑什么风格了。除此之外呢，还加入了潘玮柏个人原创的风格和特别的音乐诠释，用音乐结合演技、舞蹈、视觉的艺术，创造出了11首风格迥异的作品。好了，接下来要转换情绪了，还有请可爱的女生刘惜君给我们带来这首《蹦蹦脆》。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高跟鞋，一口圣诞飘零的雪，我要奔赴每一场华丽的月，漫步在天台的雨夜中，摘开叫青春的信封，心跳的内容还未开口，害羞的脸红，我们还有太多犯错的机会，人少的春天里享受青春初恋的滋味，风风吹的少年远走高飞，逃离最安全的堡垒，每个人就一次别浪费，是很甜，本钱永远不存在爱我的字典，我想要破坏课堂的钟，想去冒险溜出宇宙，我敲醒昨日沉睡的梦，我跟着你追风， 春天的推广曲《嗡嗡脆》围绕女孩佩佩的视角展开，讲述的是女孩子对世界充满无限好奇和想象。大刘惜君清亮的女声和欢快的吉他交织在一起，略显俏皮的可爱唱腔也是满含少女的青涩气质，轻快的鼓点和清甜的歌声带给你特别惬意的听觉享受啊，怎么形容呢？就像是16岁花季带给人们的生命力一样，温暖如春，永远充满着魅力。刘惜君的《嗡嗡脆》。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我们来分享这一首阿达和吴卓源的《打电话给我》。哎，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总需要一些轻松和迷人的时刻哈，这时候余佳运就来了，带给我们迷人和浪漫的这首2018年的单曲。哎，不对。打电话我们先不听，我们先来听余佳运的《九月底》。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整理的或许这安静，随着飞机震耳欲聋的轰鸣，你就这样离我而去，

2007年阿妹张惠妹第14张专辑 Style 当中，夏天的浪花活力四射，从我要快乐开始能了解到阿妹张惠妹回归自我的心意。当年人质催生出了这一次彻底的转型。总的来说呢，应当不是一张基调快乐的专辑啊，不是快乐专辑啊，那什么，是她多年来积蓄的一次彻底性的释放。哦，是她的释放。阿妹张惠妹其实不释放就已经很活力四射了，再释放哇，那是无可抵挡。下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位，直接空降过来的啊，飞行员。好了，继续攀升第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Four。 风到这里就停，雨到这里无声，他也在笑我多情。影子陪在身旁，细数那些过往，多少年快乐和忧伤。谁把月缺变成月圆？我用未来换你我的缘。从来风花雪月无常，我却不能笑着遗忘。 是不是感觉很棒？一个实力的乐团，爱乐团，两个流行的偶像，女生来负责唱，男生来负责制作人和 solo 王超。爱乐团天涯上周第九名，本周还在保持上升的态势，上升五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四名的歌曲。好了，接下来继续攀升，好听好听好听。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前三甲歌曲第三名 Number Three。 喜欢这样的旋律，这样的节奏吗？嘻哈的曲风带着浓浓的态度，吴建豪加方大同，想不给你 surprise 都很难呢。蹦蹦上周第八名，本周上升五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季军歌曲 Come on。 蹦蹦感觉心跳强烈的震动，把小鞋带上引擎启动，这双鞋子会带我高飞远走，我的双脚开始做梦，飞到城市的半空，看时间转动，有人忙着工作，有人忙寂寞，飞过了整个地球，找个梦想的入口，不需要导航，冒险一下也不错，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 So let's just rock and away， 穿上鞋就舞动，动出我的鞋子加速带着我飘走，开过了现实给的挫折，过弯压车把这一切甩脑后，跳向更完美的节奏，飞出地球外太空，看时间停动，享受每分每秒，每一秒都要，生活有各种节奏，音乐灌进我耳朵，你到底要不要跟我鞋子一起跳，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 So let's just rock and away， 穿上鞋就舞动，动出我的舞步，我会跳跳，全世界为我敬仰，跳一跳带你到未来，跳一跳不用想不开，跳一跳生活有百态，重要的是现在，穿过我的鞋绕了一个圈圈，体验我的世界，来吧来吧 come closer， 陪你一起走，看要走多久，跑吧跳吧，生活是一场秀，每一只鞋每一双它的故事在写，每一花每一撇都有它的故事，朋友我认识很久，别停留跟我一起走， 穿上鞋就走，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So let's just rock the night，现在 Clear Just dance Now dance Just dance 吴建豪加方大同的蹦蹦，这首歌曲的 MV 呢，上次已经为大家介绍过了，建议你去看一下，确实 MV 和整个专辑包括这首音乐的态度是完全符合的，其中呢有方大同的影子，也有吴建豪的影子，两个人强强联手，那么用这首音乐向自己成长的背景献上尊敬，也带出整张专辑的音乐态度。音乐代表什么？不是那份最无害最影响大最能够影响大家给大家带来快乐的力量吗？没错，这就是音乐最初带给我们的目的，音乐当中简单的意义让所有喜欢的人都能理解，再加上这样舒服的曲风，听了就想跟着一起动一起跳，这也是吴建豪想要打造的全新的音乐不羁的曲风精华所在了。音乐不要你去想太多啊，非要去琢磨歌词说了什么呀，今天歌词这个词什么意思，查查字典啊，没有，其实我觉得音乐最大的目的就是回归原始，带给大家那种舒服轻松自在放松就 OK 了，是不是无害的音乐。上周第五名的上周第八名上本周上升五名，季军位置吴建豪方大同蹦蹦。好了，继续攀升了，亚军歌曲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Two。 谭雅参加雅的演唱风格早已自成一派，但是他还在寻求突破 寻求创新。这首歌曲带来满满的新意，融合全新的音乐元素，太棒了！离线地图，蔡健雅。 难得天特别冷，情调浪漫又慵懒，双脚脱下了高跟鞋，折上了仪表板，有些爱不得完满，挟持我到哪不管。给我副驾座，吹着风，快失控的快感。So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油门踩低一点，多一点，踩过欧酷勾选。So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吻我用力一点，一点，一点， yeah。说不完，欢笑声过半生，将车厢都关满。你说爱不要拐弯，接受方向盘多自然。爱你专注着人，不忘借我手掌取暖。离线地图，远离忙碌，要的不大不快不快不留步，这国度来去自如，前进全速，在公车路半路山路夜路不夜路，阳光舒服抚摸皮肤，连温度亮度力度速度甜度也呵护，狂晒幸福无需缘故，爱炫目重目重目羡慕重复，好愉悦的小步随音乐前舞，可爱的可恶，陪你梦书风雪却满足，离线地图远离忙碌，要的不得不快不快不留步，这国度来去自如，前进全速，在公车路半路山路夜路不夜路，阳光舒服抚摸皮肤，连温度亮度力度速度也呵护，狂晒幸福无需眷顾，爱炫目重目重目羡慕重复，好愉悦的傻乎 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完美和不完美。在2018年离线地图当中，蔡雅蔡健雅唱着关于遗憾的内心独白。蔡健雅直言，现在创作音乐的时候心里都会有画面同时成型。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没有感知到他的那种画面感呢？或者有自己的最美的蓝图，最美的图画，是不是上了第四名？本周上升两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亚军歌曲蔡雅蔡健雅离线地图。好了，继续攀升冠军歌曲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1。天之笑，江山笑。

是不是刚才听过这样的乐曲很过瘾啊？将近六分钟，是不是让你过足瘾？可以在车厢当中把自己这个音量调大一点啊，车厢当中只有自己来独享。如果在办公室当中呢，戴上耳机也可以把音量调大一点哦。然后整个就是这样的声场在控制着你，在驾驭着你，哇，真的是太赞了。刚刚我们听到是连续七年获得全球百大 DJ 排名 Bobina 联手 GES 推出的这一首单曲 I Believe。1982年出生在莫斯科，那么他游刃有余地驾驭不同的风格，并发表了无数经典的作品，知名度也在全球不断的攀升，百大 DJ 排名当中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啊。好了，北京时间10:07，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马上要在我们的家族一群二群当中派发红包了，赶快小朋友们围观过来，小朋友们小伙伴们围观过来，小伙伴就对了，怎么是小朋友呢？也可以啊，假装小朋友，如果现在很闲在的话也可以啊。来，金优啊，老董啊，红日你们的小 baby， 也不是小 baby 了，小朋友们，来来，赶快围过来，马上要派发红包了。还有我们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看到很多的新朋友、新面孔啊，谢谢你们对汽车音乐会的支持。那么如果也想领到红包啊，不知道在听听聊天室当中这个玩法好像还不能实现，不能给你们派发红包，但是可以抽奖。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玩法，比如说可以给自己升级呀，可以点赞呐，还有好像应该还有这个什么。是抽奖还是 PK 什么之类的，来你们研究一下啊，我这边可以做到的就是给你们来加金啊，加金，所以期待你们更精彩的言语啊。好了，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今天周五，我们也来关注电动汽车，关于电动汽车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来说，还有前面在一开始的时候抛出的话题哈，如果不想远足，不想走太远的话，舟车劳顿，那么在室内有什么好的公园推荐吗？有什么好的博物馆推荐吗？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其实以前给大家推荐过，比如在室内的一些公园，玉渊潭公园啊，紫竹院公园啊，还有像朝阳公园啊，包括奥森公园，都是挺适合这个玩的地方。有山有水有好风景，而且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哈，不像山区比较安全一点。另外博物馆也给大家介绍过，比如说古生物博物馆、汽车博物馆、电影博物馆啊、首都博物馆啊，还有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博物馆，可以做一个攻略，然后排一个顺序，带自家的这个小朋友已经放假了，好好去博物馆逛一逛，又省钱又省力，而且还增长知识，多好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而且下雨也不怕，在室内的很多博物馆还是免费的，而且可以让孩子们好好利用这个假期增长一些知识哈，各个方面的知识，我觉得真的是特别赞。一天要去一个博物馆，哎，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计划和安排。比那个非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山里面去玩啊，花很多的钱啊，去挖掘那些民宿啊，应该说是另外一种体验吧。好了，关于爱车，接下来又多唠叨两句了。夏天关于汽车保养，我们来看一下防冻液。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其实防冻液在夏天也是必不可少的，很多人会在夏天呢用水来代替防冻液，觉得哎没什么关系啊，夏天不需要防冻，得搁点水吧还省钱。哦，这种想法过于简单了。好的防冻液呢，不仅具有冷却发动机的作用，还具有良好的耐低温和耐高温的性能，甚至还可以防腐防锈等等功能，因此用水替代防冻液是不可取的，不知道吧？虽然它叫防冻液，但是也可以帮助车来耐高温哦，而且还防腐蚀除锈哦。水对于冷却液会多少有一些腐蚀的，而防冻液当中含有防腐防锈的添加剂。其次呢，防冻液的沸点在120摄氏度以上，而水的沸点只有100多度，而防冻液可以防止夏季的爱车开锅哦。哦，原来还有这个功效，加水其实不能防锈，因为水反而会生锈。另外就是水到100就沸腾了，防冻液120度才会沸腾，防止汽车开锅哈，一定不要自己自行做主哈。来，搁点水吧，不行不行，你以为你多懂啊？对你爱车多点关爱吧。好了，接下来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了。张震岳、谭雅、蔡健雅，思念是一种病。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仔细听音乐，用力表达。

好，为电动汽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是来自英伦风为主，夹杂电子和民谣多种风格的乐队 Passenger 带来这首 Let Her Go。 哎，他们的风格听起来略感有点略微有那么一点小伤感哈，风格有点类似 Coldplay 酷玩乐队，成军于英格兰。好了，就来听听他们这首 Let Her Go，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吧。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Only need the light when it's burning low. Only miss the sun when it starts to snow.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Only know you've been high when you're feeling low. Only hate the road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And you let her go.The bottom of your glass, hoping one day you'll make a dream last. But dreams come slow and they go so fast. You see it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 Maybe one day you'll understand why everything you touch surely dies. But you only need the light when it's burning low. Only miss the sun when it starts to snow.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Only know you've been high when you're feeling low. Only hate the road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Staring at the ceiling in the dark, same old empty feeling in your heart. Cause love comes slow and it goes so fastWell, you see her when you fall asleep, but never to touch and never to keep. Cause you loved her too much and you dive too deep. Well, you only need the light when it's burning low. Only miss the sun when it starts to snow.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Only know you've been high when you're feeling low.Only hate the road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And you let her go. Oh, oh, oh, oh, oh. And you let her go. Oh, oh, oh, oh, oh, oh. And will you let her go? Burning low. Only miss the sun when it starts to snow.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Only know you've been high when you're feeling low. Only hate the road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 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每次聊到凌晨三点，一起等待太阳出现，说起这事早就已经没点，你的双线只为我放弃了睡眠，最后一句晚安只给我，这讯息有点甜，喜欢听你分享一天的心情，我多少有委屈，那些不懂你的人统统都应该下地狱，我会陪着你伤心，陪着你担心，也陪你发脾气，我会等到你开心，带你吃炸鸡，分享你的小秘密、 我在想你的时候就想对你说，不怕你觉得我怎么甩都甩不走，我在想你的时候可否刚好打给我，不停的想联络，还有好多话没说， 做的打电话给我，收录在这波操作666专辑当中，用复古的 Bob 风格带出那种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爱恋的想法，就决定用打电话为歌曲的主轴吧。电话响了，接还是不接呢？ 想和你轻度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轻度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向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轻度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预知惆怅，而我只想和你轻度时光，累了搭在肩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a quarter after one. I'm all alone and I need you now. And I said I wouldn't call, but I'm a little drunk and I need you now. And I don't know how I can do without. I just need you 风格音乐组合 Lady A 凭借他们的专辑 Need You Now 获得了包括年度最佳制作、最佳歌曲在内的五个奖项，成为了第53届 Grammy 的最大赢家。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他们的算是成名曲了吧 Lady You Now、啊、现在笑你。北京时间10:34:52，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好了，接下来闲话少说，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1983年，月亮公主孟庭苇的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也是她的招牌歌了，也是同名专辑的主打哈，90年代的美好之一。那个充满着琼瑶式的惊心动魄爱情，三毛是浪迹天涯、无限神往的年代，孟庭苇嗓音空灵清脆、收放自如，给人一种特别暖心的力量。《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Ha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欢迎季少和汽车音乐会，来给你推荐一场很棒的音乐会吧！就在明天的两点到三点，北京音乐广播和 BMF 俱乐部合力打造的五月时光系列音乐会第四站《爵士童话》将于明天的两点，下午两点到三点，在后山艺术空间特别呈现。什么是爵士？爵士风格有哪些？爵士音乐在中国当代的发展？三位爵士音乐家徐志同、阿布、张科现场的精彩演奏和主持人古月的互动分享，百年爵士历史、当代爵士风情，从源头到流派将会在音乐会当中一一呈现。北京音乐广播 BMF 俱乐部、听听 FM、酷客 K 加现场、北京时间以及央视媒、新浪微博、抖音等等平台将音视频同步直播，来关注一下吧。 聊聊我和你与我之间的关系，像银河系的轨迹，地球和月亮的引力，不需求最新的系列，爱情并不是潮流，陪我走数不尽的每一步。是我什么都为你守，这封信一切都写给你，最后用我签名。 Baby can't you see， 你就是我心中的最爱，你就是我唯一的女孩，我想与你度过这时代。 You could be the one， You could be the one， 你就是我心中的可爱，你就是我最佳的心态，我想与你有美好未来。 You could be the one， You could be the one、yeah、Girl， 你是我的天空，我的海，宇宙那是黑洞，没有你澎湃，有你我存在。 这一刻 那最简单的物理，必须停下来呼吸，写天地赐予我们心。是我什么都能为你送，这封信一切都写给你，最后用我签名。 Baby can't you see， 源自于他2012年回到未来这张专辑当中，这是一张融合了中西风和平音乐风格的作品， R&B 融合中国风已经非常娴熟了。更加可贵的是他作品当中浓厚的生活气息，也让这类纯美式的 R&B 血统的调调融入东方式的题材， 书写下非常入心的音乐。你就是方大同。好了，今天的收工歌要听汪苏泷、徐良《后会无期》了。腾丁和你可是后会有期哦，就在下周一9点汽车音乐会。好了，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说好了，下周一9点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再见。 听不到风中你的脸颊，眼泪都没都很融洽，等不到陨石的雨落下，我的眼泪被你觉察， 等不到你的雪月风华，我们的爱有时差， 等不到不经意的牵挂，却没出息的放不下。 你说陪我的某年某月某天，却把我丢在某日某夜某街，错的并不是你，而是全世界。 你带走我的思念，却没说抱歉，一起走过的黑夜变一地白雪， 我把记忆都翻遍，却没有发现我们约好的明天你留给昨天。 沙被风扬起得很优雅， 等不到送你蝴蝶发夹，你的太像了短发。 你说给我的某年某月某天，却把我留在某日某夜某街， 错的并不是你，而是全世界。 你带走我的思念，却没说抱歉，一起走过的黑夜变一地白雪， 我把记忆都翻遍，却没有发现我们约好的明天你留给昨天。 说抱歉，一起走过的黑夜变一地白雪， 我把记忆都翻遍，却没有发现我们约好的明天你留给昨天。 我们约好的明天你留给昨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广购物7周年，为感谢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支持与信任，7月11号至7月17号，北广购物7天乐，全场商品92折，任意订购2单以上商品即享9折优惠，仅在7月11号至7月17号。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还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订购也有折扣哟。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